总共才4万人，就算把一个人掰开2个用也没法搞定。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照。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那个崇祯8年6月，曹文照奉命出发追击民军。曹文照的追击目标是10几万民军，而他的手下只有3000人。自打开战起啊，曹文照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曹文照率领骑兵一口气追了几百里，把民军打个落花流水，斩杀数千人。但此路以来，人多打人少不是没有道理。跑了几百里后终于醒过来，3000人而已，跑得这么快这么远至于？于是一合计，集结精锐兵力3万多人回头准备跟曹文照决战。崇祯4年起，曹文照跟民军打过无数仗，从来没输过，胆子特大，冲得特狠，一猛子就扎了进来，进去了就再没出来。民军已走投无路，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只打算死拼。而曹文照由于太过激动，只带着先锋1000多人就跑了出来。3万个死拼的人对1000个激动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曹文照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10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眼看着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照准备走人。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民军看来啊，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曹文照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曹文照，就喊了一句：“将军救我！”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这个人是民军的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照的部队里干过。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这就是曹总兵！”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民军集结1000人，蜂拥而上，围攻曹文照。曹文照麻烦了，此时啊，他的手下已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必死无疑啊！必死无疑的曹文照，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了勇敢的意义。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10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曹文照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曹文照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无论如何，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崇祯极其悲痛，立即下令追认曹文照为太子太保，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料理后事等等。从某个角度讲，曹文照算是解脱了，崇祯还得接着受苦，毕竟那几10万人还在闹腾，这个烂摊子必须收拾。所以曹文照死后不久，崇祯派出了另一个人。当时的局势已经是不能再坏了， 凤阳被烧了，曹文诏被杀了，皇帝也做了检讨。原先被追着四处跑的明军终于到达了丰王的顶礼。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将领包括左良玉、洪承畴在内，都是畏畏缩缩，遇上人了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也就是碰一碰，只求把人赶走，别在自己防区里转悠，就算万事大吉。对此诸位头领大概也是明白的，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转来转去。有一次啊，高迎祥带着十几万人进河南，左良玉得到消息，带人去看了看，啥都没说就回来了。照这儿下去，估计高迎祥就算进京城，大家也只能看看了。然而这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认识开始。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理。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其余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个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当时全国总共只有13个省，洪承畴管5个，他管5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都师西北，他去都师东南，天下必平。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升。对大多数人而言呢，卢象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呢，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卢阎王。就长相而言呢，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啊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的滋润，故宫的故宫，看戏的看戏。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卢象升。所谓猛人是不恰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但在十几年前，他跟这个称呼基本是八竿子打不着，那时啊，他的头衔是卢主事。天启二年，江苏宜兴的举人卢象升考中了进士，当时吏部领导挑中了他，让他在户部当主事。据史料说，卢主事长得很白，人也很和气，所以人缘混得很好，没过两年就提了员外郎，只用了三年时间又提了知府。到崇祯二年，卢象升已经是五品正厅级干部，就提拔速度而言相当于直升飞机。而且卢知府人品确实很好，从来没有挥钱收入，群众反应很好。总之吧，卢知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生活是很平静的，日子是很惬意的。直到崇祯二年，这年是比较闹腾的，基本都是大事儿，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比如袁崇焕被杀死，当然也有小事儿啊，比如卢象升带了10000多人跑到了北京城下。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有十几路，卢象升这路并不起眼儿，却是最有趣儿的一路，因为压根儿没人叫他来。卢象升是文官，平时也没兵，但他听说京城危急，情急之下自己招了10000多人就跑过来了。明末的官员呢是比较有特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推卸责任，能不承担的绝不承担，能承担的也不承担，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卢象升负责任，起码他知道领了工资就该办事儿。但遗憾的是，或者是万幸的是啊，这个卢象升同志没能打上仗，他在城下待了一个多月，后金军就走了。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要真跟人碰上，十有八九是个死啊。 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却永远地改变了卢相生的命运，因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囚徒。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九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朝廷的特点呢，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既然卢知府这么积极，干脆就让他改了行啊。崇祯三年，卢相生提任参政，专门负责练兵。当时最能打仗最狠的兵，除辽东就是西北，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战斗力很强，敢于玩命，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卢相生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算是二流。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二流的头头，没有二流的兵啊。明朝的精锐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袁崇焕的兵叫关宁铁骑，洪承畴的兵叫做红兵，而卢相生的兵叫天雄兵。就战斗力而言，明末的军队中最强的当属关宁铁骑，天雄军的战斗力大致排在第三，因为啊第二还没出场呢，比红兵强。据高迎祥和李自成讲啊，他们最怕的明军就是天雄军。比如关宁铁骑虽然战斗力强，但都是骑兵，冲来冲去，死活好歹都是一下子。但天雄军就不同了，比高友还讨厌，贴上就不掉，极其顽固，只要碰上了就打到底，不脱层皮没法跑。天雄军的士兵大都来自大明广平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强悍，只是因为卢相生一个诀窍。两百多年后，有一个人使用了他的诀窍，组建了一支极为强悍的部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曾国藩。没错没错，这个诀窍的名字叫做关系。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卢相生的天雄军呢大都是有关系的，同乡同学兄弟父子，反正大家都是熟人，随便死个人就能愤怒一堆人，很有战斗力。但这种关系军队啊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冲锋的时候一个人冲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冲，但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大家也会一起跑。比如曾国藩同志有次开战就遇到这个问题，站在后边督战，还画了条线说越过此线斩，结果开打不久就有人跑路，且一跑全跑，绕着线跑，追都没追上，气得投了河。卢相生没有这个困惑，因为每次开战他都站在最前面。事实上卢先生被称为卢阎王，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亲手杀人。之前我说过卢相生长得很白，但我忘了说了一件事，他的手很黑。卢相生是个很有天赋的，据史料记载他天生神力，射箭水平极高，长得虽然文明，动作却很粗野，每次作战时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赶得对方鸡飞狗跳。他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激烈的战斗。崇祯六年，山西流寇进入方区，卢相生奉命出击，对方情况不详，以骑兵为主力，战斗力很强，人数多达2万，卢相生只有2000人，刚开仗身边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头扎进了敌营。他的这一举动搞得对方也摸不着头脑，被他砍死了几个人后才猛然醒悟，开始围攻他。卢相生的大刀水平估计相当好，敌人只能围住无法近身，万般无奈开始玩阴的，砍他的马鞍，马鞍被砍掉，卢相生掉下了马，然后他站了起来，操起大刀接着打。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卢相生就这么操着大刀，带着自己的手下把对方赶到了悬崖边，没办法只能放冷箭。 敌人的箭法相当厉害，一箭射中了卢相生的额头，又一箭射死了卢相生的随从。这两箭的意思大致是，你他娘的别欺人太甚，别急着跟你玩命。这两箭的结果大致是，卢相生开始玩命，而且他玩命的水平明显要高一筹。他提着大刀越砍越有劲儿，几近疯狂，这下对方被彻底整懵了，感觉玩命都玩不过他，只好乖乖撤退，以后再没敢到他的地界闹事儿。虽然卢相生的水平很高，但在当时他还不怎么出名，也没机会出头。然而帮助他进步的人出现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崇祯七年，高迎祥等人跑出了包围圈，就进了云阳。云阳被折腾够呛，巡抚也下了课，这事儿说过了。但这件事情对卢相生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接替浔阳巡抚的人就是他。如果高迎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估计是死也不会去打浔阳的。卢相生是个聪明，聪明在他很明白，凭借目前的兵力，要把民军彻底解决，是绝不可能的。作为五省总理，后来呢变成七省了，他手下能够作战的精锐兵力，竟然只有50,000人。但在这几省地界上转来转去的诸位头领，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好几万人，总计几十万，还满世界转悠，没处去找。但他更明白，彻底解决民军的头领是绝对可能的。民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都是文盲，全靠打头的领队，只要把打头的干掉，立马就变良民。而在所有的头头里，最有号召力、最能带队的就是闯王。这里边要强调一下啊，现在的闯王啊是高迎祥，不是李自成。在所有的头领中，这个高迎祥是个奇特的，他的奇特之处啊，就是他一点也不奇特。明末的这帮头领都是比较特别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有个性。但凡古代干这行呢，基本有两种人，吃不上饭的和混不下去的，文化修养大都谈不上，所以做事一般都不守规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军队也是一样，今天是这帮人，没准明天就换人了，指望他们严守纪律、按时出操没谱。但高迎祥是个例外，他没什么个性，平时不苟言笑，打赢了那样，打输了还那样。很多头领打仗，明天究竟怎么走不管，也懒得管，打到哪儿啊算哪儿。高迎祥的行军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标明路标，引导部队行进。更吓人的是，高迎祥的部队是有统一制服的铠甲。一般说来呀，盔甲这种玩意儿只有官军才有，因为它费用比较高啊，民军呢装备不起啊。那么大部分义军用的都是皮甲，而高迎祥部队的盔甲是铁甲，所谓重甲骑兵就是这个意思。更吓人的是，他的骑兵每人都有2-3匹马，日夜换乘，一天可以跑几百里，善于奔袭作战。就这么个人，连洪承畴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角色看见他都有点发怵，打了好几次竟然是个平手。所以一直以来，高迎祥都被朝廷列为头号劲敌，卢相生准备解决这个人。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

卢相生准备解决这个人。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祖宽。祖宽不是祖大寿的亲戚，具体点讲是祖大寿的佣人，但祖大寿同志实在太过厉害，一个佣人跟他混了几年也混出来了，还当上了宁远参将。其实对于祖宽的卢相生并不了解，他最了解的是祖宽手下的三千部队关宁铁骑。作为祖大寿的亲信，祖宽掌管三千关宁军，卢相生明白啊，要战胜高迎祥必须把这个人拉过来，必须借用这股力量。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他认定高迎祥的死期已然不远。此时的高迎祥啊，正在为攻打汝宁做准备，还没完事儿祖宽就来了。高迎祥到底是有点水平了，他从没见过祖宽，但看架势似乎比较难搞，毅然决定跑路。但他之所以跑路，不是为逃命，而是为了进攻。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敌人弱小就迎战，敌人强大就先跑路，多凑几个人，人多了再打。一年前曹文照就是被这种战法报销。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陕州，在这里啊有两个人正等待他，李自成、张献忠。民军最豪华的阵容也就这儿，高迎祥集结兵力等待着祖宽的到来。以现有的兵力，高闯王坚信如果祖宽来了就回不去了。祖宽果然来了，也果然没有回去，因为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又跑路了。高迎祥的这次选择啊是极为英明的，因为祖宽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多了个人左良玉。高迎祥的这套策略对付像王普那样的白痴估计还是有点用的，但对付祖宽这种老兵游子那就没招了。他立马看穿了这个诡计，拉上了左良玉一起去找高迎祥算账。接下来是张献忠先生的受难时间，其实这件事儿跟张献忠本没有关系，只是高迎祥让他过来帮忙，顺道挣点外快。可惜不巧的是碰上了硬通货，跑路的时候根据惯例为保证都能跑掉是分头跑的，高迎祥、李自成是一波，张献忠是另一波，所以官军的追击路线也是两波，左良玉一波，祖宽一波。不幸的是祖宽分到的就是张献忠。我说过祖宽手下的是关宁铁骑，跑得很快，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追上了张献忠，大破之。张献忠逃跑了，他率领部队连夜前进，一天一夜跑到了九高山，安全了，终于安全了。然后他就看到了祖宽，估计是等了很久，关宁军很有精神，全军突击，大砍大杀，张献忠主力死伤几千人，拼死跑了出去，又是一路狂奔，奔了几百里，张献忠相信无论如何起码暂时是安全了。然后祖宽又出现了，我说过啊他的速度很快，此后的结果是非常壮观的，用史书的话说伏尸20余里。张献忠出离愤怒，而这一次他做出了违反常规的决定，比较有种，回头跟祖宽决战。是的，上边这句话是不靠谱的，张献忠先生从来不会违反常规，他之所以回头跟祖宽决战，因为在逃跑的路上遇上了两个人，李自成、高迎祥。人多了胆儿就壮了，张献忠集结数万大军在龙门设计埋伏，等待祖宽的到来。张献忠的这个埋伏难度很大，因为祖宽太猛， 手下全是关宁铁骑，久经沙场，发一声喊，伏兵四起之类的场景，估计下不住。就算用几万人围住，要冲出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面对困难，张献忠同志展现了水平，他决定攻击中间，利用突袭把敌军一分为二，分而击破，这是唯一的方法。单就质量而言，他的手下实在比较一般，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有数量就有质量。他集结了十倍于祖宽的兵力，开始等待。不出所料，祖宽出现了。依然不出所料，他没有丝毫防备，带领所有的兵力进入了埋伏圈。张献忠不出所料的发动了攻击，数万大军发动突袭，不出所料的把关宁军冲成了两截。接下来就是张献忠先生意料之外的事。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自己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虽然自己出现得相当突然，但从这些被包围的敌人脸上看不到任何慌张。其实啊，张先生这一招啊，用在大多数官军身上是很有效的，但对关宁军是无效的。这帮人在辽东主要且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见惯大场面，所谓伏兵无非是出来的地方偏点儿，时间突然点儿，队伍分成两截照打，有啥区别？特别是祖宽，伏兵出现后啊，他非但没往前跑，反而亲自断后，就地组织反击，而他手下的关宁军似乎也没有想跑的意思，左冲右突，大砍大杀，战斗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晚上，伏兵打成了败兵，进攻打成了防守，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歇菜，撒腿就跑。前后三战，张献忠损失极为惨重，死伤无数，被打出了个毛病，据说听到卢象升、祖宽的名字就打哆嗦。河南不能待了，他率领军队转战安徽。相比而言，高迎祥、李自成的遭遇啊，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只有更惨，没有最惨。高迎祥第一次遇见卢象升是在汝阳城外，据史料记载，当时他的手下有近20万人，光是营帐就有数百里，浩浩荡荡准备攻城，看起来相当吓人。而他的对手赶来救援的卢象升只有10000多人。其实一直以来，官军能够打败民军，原因在于官军骑马，而民军只能撒脚丫子跑。但高迎祥是个例外，我说过他的军队啊是重甲骑兵，而且每人呢都有2匹马，机动性极强。而卢象升手下能跟他打2把的只有关宁铁骑，且就1-2000人。更麻烦的是，当卢象升到达汝阳的时候，军需官告诉他没粮食。没粮食的意思就是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是没法打仗。这一般说来，军中断粮一天，军队就会失去一半战斗力，断粮2天以上，全军必定崩溃。卢象升的军队断粮3天，没有一个逃兵。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此计所谓身先士卒。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其实很多时候啊，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特权，而是公平。公平的卢象升是个很聪明的人，经过几天的观察，他敏锐地发现高迎祥部队虽然强悍，但是比较松散，选择合适的突破点还是可以打一打。卢象升选择的突破点是城西，鉴于自己步兵太多，骑兵太少，硬冲过去就是找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1000多年前呢，诸葛亮同志鉴于实在干不过魏国的骑兵，因为这个蜀国呀是以步兵为主，这个诸葛亮呢就想到了同样的方法。没错，对付骑兵成本最低、老少咸宜的方法就是弓箭，确切地说 是弩，诸葛亮用的叫做连弩，卢象升用的史料上说是强弩，具体工艺结构不太清楚，但确实比较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高迎祥的重甲骑兵在开战后仅仅几个小时里就得到了如下结果：强弩杀贼千余人呢。其实城西的部队被击破，死一千多人，对高迎祥而言呢，并不是啥大事儿。毕竟他的总兵力有几十万人之多，但他的军营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导致了汝阳之战的失败。这个弱点就是人太多，几十万人连营百里。而据卢象升给皇帝的报告，高迎祥的主力骑兵有五六万人，其余的大都是步兵以及部队家属。步兵倒还好说，家属就麻烦了，这波人没有作战能力，又大多属于多事型，就爱瞎咋呼，看到城西战败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什么敌人很多，即将完蛋之类。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真的完蛋，汝阳之战结束，高迎祥的几十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纷纷四散逃命。但高迎祥实在有点军事水平，及时布置后卫，阻挡卢象升的追击。其实卢象升也没打算追击，一万人去追二十万人，脑子有问题。但今天不追不等于明天也不追，卢象升看准机会跟踪追击，在雀山再次击败高迎祥，杀敌军数千人，卢象升的亮相就此谢幕。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他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每战必胜，斩杀敌军总计三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当然高迎祥并不这么想，他依然认为失败只是偶然，他所有的兵力是卢象升的几十倍，战略的主动权依然在他手中，今年灭不了你那就明年。这个想法让他最终只活到了明年。十一月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很平静的，卢象升没有动，高迎祥也没有动，原因非常简单，过年。无论造反也好，镇压也罢，都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遇到法定假日该休息还得休息，休息一个月，崇祯九年正月接着来。最先行动的是卢象升，他行动的具体方式是开会，开会内容自然是布置作战计划，研究作战策略，讨论作战方案。相对而言呢，高迎祥的行动要简单的多，只有两个字，开打。从心底里，卢象升是瞧不上高迎祥，毕竟是草寇，没读过书，没考过试，没有文化，再怎么闹腾也就是个草寇，所以对于高迎祥的动向，卢象升是很有把握，要么到河南开荒，要么去山西刨土，或者去湖广钻山沟，还有什么出息。为此啊，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找到了洪承畴，表示一旦高迎祥跑到西北五省，自己马上跑过去一起打。然而高迎祥的举动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就是因为敢闯，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攻击一个卢象升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南京。当然呢，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举动并不明显，他会和张献忠从河南出发，先打泸州，打了几天撤走，接下来他开始攻击河州，攻陷。攻陷河州后，他开始攻击江浦，江浦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两百多年前曾经有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发动了攻击，并最终取得天下，他就是朱元璋。高迎祥同志估计是读过朱重八创业史的，所以连进攻的路线都几乎一模一样。可惜他不知道 真正的成功者是无法复制的。朝廷大为震惊啊，南京兵部尚书立即调集重兵对高迎祥发动反攻击。经过几天激战，高迎祥退出江浦，退是退了，偏偏没走。他集结几十万人开始攻打滁州。至此可以断定，他应该读过朱重八的传记，因为几百年前朱元璋就是从河州出发攻占滁州，然后从滁州出发攻下了南京。这滁州啊，只是个地级市，人不多，兵也不多，而攻击者包括李自成、张献忠等十几位头领，三十万人，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的林军大致都来了。所有的头领、所有的士兵都由高迎祥指挥。高闯王终于爬上了人生山峰的顶点，他决定进攻滁州，继续向前迈步。山峰的顶点再迈一步就是悬崖，但至少在当时啊，这个形势呢非常乐观。滁州城内的兵力还不到万人，几十万人围着打，无论如何是没问题的。几天后呢，他得知卢象升率领援军赶到了，但他依然不怵，因为卢象升的援兵也只有两万多人。此前虽说吃过卢阎王的亏，但现在手上有三十万人，平均十五个人打一个，就算用脚算也能算明白了。卢象升率领总兵祖宽游击罗带向滁州城外的高迎祥发动了进攻。双方会战的地点是城东五里桥。在讲述这场战役之前呢，有必要介绍一下滁州的地形。在滁州城东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水流十分汹涌。我再重复，河流很宽，水流很汹涌。这场会战的序幕是由祖宽开始，关宁铁骑担任先锋，冲入敌阵，发动进攻。战斗早上开始，下午结束。下午结束的时候，那条很宽、水流很汹涌的河流已经断流了。断流的原因，史料说法如下：积石天沟尾堑，滁水为不流。通俗点说法就是尸体啊填满了河道，水流不动。这个尸体大部分的来源呢是高迎祥的部下。在经历近七年的光辉创业后，他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惨痛的溃败。关宁铁骑实在太弱，面对城东两万民军如入无人之境，乱砍乱杀。高迎祥很聪明，他立即反应过来，调集手下主力骑兵准备发动反击。毕竟有三十万人，只要集结反攻，必定反败为胜。《红楼梦》里的同志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高迎祥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人太多，人多嘴杂，外加刚打败仗，通讯不畅，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乱军之中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眼看兵败如山倒，撒腿就往外跑。他相信呢，自己很快就能脱离险境，这是很正确的。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而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儿。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左良玉，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就算数了，没人较真儿。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应该属于加班行为，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追了几里意思到了也就撤了。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说过，这个卢象升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就是认死理儿，凡事都往死了办。按照这个处事原则，他追得很远，五十里。之前我还说过，卢象升的外号是卢阎王，虽然长得很白，但手很 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通通格杀无论。50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5万人以上。追到50里外，停住了。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3年前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逃得湖广云阳避避风头，20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西厢间，浮生有一劫。 寻头说皇宫已非昨日为也，谁在此哽咽？故人一掷就站在君的面前，不言不怨。 君本意欲守御天机，留万代功名。故人惜此不问情意，有何难说明？ 打乱了记忆通天下的约定，谁可以同行？原来我需要用战争去平定，要显得任性。 故人发衣衰败，风尘覆盖，不舍旧重来， 只盼君能收起战台，断头换不来。 最后的城墙破开，登高望海，一片烟火海。 不能为历史遍满地，故人心已 君能收起战台，断头换